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21集。林妙妙倒吸一口冷气，打人不打脸，这谜一样的剧情似乎矛盾不够激烈，就不能体现男女主角爱情的多喘似的。傀儡怔怔望着地上那个脆弱的人影，眼中再次闪过迷茫的神色。欢腰从椅子上跳下来，一步一步走到牧瑶面前，看着他狼狈的神情，嘻嘻笑道：“ 打脸都赶不走呢，既然这样想留，那便住下来吧。” 住下来，这既是邀约也是挑衅，意味着他们二人能有机会再次接触柳拂衣，可避免不了每天注视着他被幻妖操控，对他唯命是从。牧瑶抿紧嘴唇不言语，咽下羞辱，也应了邀约。幻妖贴近了他的耳朵，轻笑道：“ 你不是问我给他喝什么吗？没有心脏的柳哥哥要靠喝血维持生命，既然你来了，从今往后，这项工作便由你代劳。” 浑身上下都叫嚣着疼痛，宛如全身的骨头都被人揉碎了。眼睫微颤，光晕模糊成一片，屋里漂浮着脂粉香气。他睁了眼，白纱帐子顶上绣的牡丹红彤彤的一片，忽远忽近，看不真切。眼前明明有光，光却像是冬天的雪花覆盖在他眼皮上，没有一丝暖意。真的好冷啊。双手用力撑着身子下床榻，挣扎坐起来。夏天的竹席子在手掌上印下几道痕迹，一阵天旋地转。伴随着激烈的耳鸣，随即耳边传来白瓷勺子剐蹭碗边的碰撞声音。眼前女子茂密的黑发盘成贵气而复杂的髻，插一只剔透的翡翠发簪，两耳的水滴形耳坠摇晃着，低眉绞着手中的药汁。她的白色外伤在腹部松松打了个结，赤色抹胸襟口开得极低，几乎要露出大半酥胸。 来，把药喝了。 她一抬头，露出妆容精致的一张脸，双眼眼尾上挑，像两只小钩子。他晃了晃神儿，面前这张脸犹如洪水猛兽，即刻向后警惕地退去，冷淡地开了口：“ 容姨娘。” 出口的却是几年前的童声，还带着点变声期的沙哑。他记起来了，昨天刚历练归来，他受了重伤，需要卧床三日。只是他环顾四周，屋里的豪华摆件、脂粉香气都与他格格不入，他怎么睡在了他的屋里？那女人微蹙眉头，勾人的眸中露出一丝不满：“ 小生儿，你怎么叫我姨娘啊？我是你娘啊。” 男孩怔了半晌，抱膝坐在了床上，小脸半埋在胳膊里，露出一双秋水似的黑眸，眸中满是冰凉的不安和抵触。“ 容姨娘，你为什么叫我小生儿？” 女人用力将勺子向碗里一放，似是孩子气的与他置气：“ 娘一直叫你小生儿的，你不记得了吗？”“ 娘，小生儿。” 头痛骤然袭来，如浪潮盖过了他。刚醒来时的眩晕想吐，似乎卷土重来，转瞬意识模糊。眼前再清楚时，女人已经坐在床边，一勺一勺地为他喝药。勺子靠在了唇边，中药浓郁的苦味顺着热气往上飘。他故意闭紧牙关：“ 喝呀。” 他温柔地哄，见他不张嘴，低头思索片刻，点头高兴道：“ 小生儿嫌药苦是不是？娘这就去给你加一块糖。” 而他一把拉住了他的裙摆，12岁的脸与18岁的脸重叠交替浮现，分不清楚是庄周梦蝶亦或是产生了幻觉。他忍着头痛问出了声：“ 你真的是我娘？ 我是你娘呀，小生儿。 天旋地转，好冷啊，似乎整个人泡在冰窖里，连血液的流动都被冻得滞涩起来，四肢被困在雪中，棉被一般的雪在融化，冰得手脚生疼。恍惚中，他在雪地中行走，留下一地整齐的脚印。前方是少女时期的木瑶，高挑瘦削，模糊成光晕，与天地和雪原融为一体。 阿姐， 少女惊异而茫然地回过头， 哎，你是谁？ 她的头晕得厉害。 我是阿生啊，是你弟弟。 木瑶满眼诧异，许久才笑道： 小弟弟，你怕是认错人了，我娘膝下无子，容姨娘只有我一个女儿，哪里来的弟弟啊？ 他好笑地摇摇头，回过头去，抛下他越走越快，身影渐渐消失在茫茫大雪中。眼前纯白一片，飘落的大雪覆盖在他肩头。 容姨娘只有你一个女儿？那我又是谁啊？ 头痛尖锐刺骨，如同植物根系要扎根颅骨，霸占他整个身体。他在痉挛般的痛楚中反复失去意识，疼痛消退的间隙才后知后觉地在退潮中记起什么。原是梦中梦，是真是幻，他脑子里混混沌沌，一时间还分不清楚。 只是裂隙， 他想到裂隙下面还有人等着他。神智终于尽数回归，天色渐暗，他还泡在冰冷的溪水里，身上带着伤，如若此时不抓紧时间起来，等阴阳烈转到阴面，溪水化作暗河，又是一场无妄之灾。少年挣扎地爬向岸边，用尽全身的力气靠在了树干下，湿透的衣服仿佛有千斤重，湿淋淋地贴在身上，又潮又冷。风吹动树林，青草发出潮湿的清香，林中似有仙子经过，化一阵香风到了他身旁。那熟悉又陌生的身影矮下身，口中哼着天真无邪的曲子，轻柔地靠近了他。他发上熟悉的栀子香馥郁，闻着便像醉卧百花间，赫然是他心中所想。先前他嫌弃这股梳头水的香气，现在他却仿佛是他活着的唯一证明。恍惚中，林中而来的女孩勾着他的脖梗，在他颊边落下冰凉轻柔的一吻，他柔软的唇像天边云朵，山间流岚。他猛地揽住她的腰，将人抱坐在腿上，扣着她的食指俯身吻了下去，似乎要将这朵云禁锢在怀里，再用力揉进胸膛。只要不放他飘走，就永远属于他。少年紧闭双眼，纤长睫毛翘起，在他唇上辗转流连，似乎所有暴烈的情绪都在山间云间得以温柔寄托。许久才将他松开，伸出手指来回抚摸着他红润的唇，声音有些阴哑： 你不是跳进裂隙里了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